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我们先来看看在公众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在今天啊，周一本来是工作比较忙的时候，但这个时候依然还会有很多朋友已经来报到了，比如说一儿、快乐的小猪、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张丽娜、醉逍遥、根根、最佳羁绊、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圆圆、Cherry、考拉、特洛伊、谢谢，还有只爱雪都已经过来了，欢迎各位。我们这个时候是通过手机在收听直播，还是在通过汽车上的广播呢？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很简单，你只需要写一首想要听到的歌，歌名，然后加上你想送给谁，同时想要送出一段什么样的话，我们稍后都会在节目当中为这样的祝福帮你送达出去。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平台上快乐的小猪，这是我们今天要送出的第一份生日祝福。他说我们家小宝今天是4周岁的农历生日，希望他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也希望呢这个淘气倔强的小宝不要是总欺负姐姐，一定要听妈妈的话。想点播的是来自 TFBOYS 的大梦想家，在此刻要通过节目12:07送给我的小宝贝，祝你生日快乐，妈妈爱你。 一个梦飞出了天窗，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雨再大也总要回家，被淋湿的鞋晒干再出发，轻松的步伐被泥土冲刷，力量无限放大， 我们被小事打扰，为现实烦恼，如果和时间赛跑，未来的最佳男主角，准没准备好， 带着光跟我飞翔，感受风的速度在耳边呼啸远方，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插上竹蜻蜓张开了翅膀，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只要你敢想，就算没到达理想，至少又会珍藏。我们慢慢的生长，从小的愿望到大的梦想起航， 坚持是生命的永恒，跳动的心脏， 带着光跟我飞翔，感受风的速度在耳边呼啸远方，竹蜻蜓张开了翅膀，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只要你敢想，就算没到达理想，至少又会珍藏。 未来是什么样，心未眠夜未央，身份谁一样闪亮，逆风的方向，反而更大声的唱，一路心却也一次疯狂， 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 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 加上竹蜻蜓张开了翅膀，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 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玩法，暖心互动，每天中午十二点锁定收听哦。 来了啊，我们的节目除了每天的点歌和这个送祝福之外呢，还会有一个小游戏。来，此刻欢迎各位，因为我已经看到这张图片了，我们还是延续上周这个玩法啊，就是看图猜歌名。这张图实在是太简单了，在周一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会猜到。这个时候如果你也想试一下的话，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猜歌名，你就会收到一张这样的来自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来自这位朋友提供的照片，他在周末的时候去到外面来拍摄下来的，希望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能够跟各位玩乐一下，趣味一下，你也可以试试啊。反正我第一眼就看到歌名了，所以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立马把它猜出来呢。人家还专门提示呢，说这个树啊，这个山和这个颜色都是没有关系的，那这张图还剩什么呢？好了，继续欢迎各位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点播歌曲。我们接下来要送出的歌是来自平台上的艺儿，他在12点12分给我留言说，此刻想要点播的是这首《好心分手》，王力宏、卢巧音，希望送给我爱的那个男人，祝他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份爱情吧。很简单的祝福，但是又包含了一种爱过的遗憾和心酸。 是否很惊讶，讲不出说话，没错，我是说你想分手吗？曾给你驯服都就像绵羊，何解会反咬你一下，你知吗？ 也许该反省，不应再说话，被放弃的我应有自保吗？如果我曾是个坏模样人，能否再让我试一下，抱一下？ 回头望伴你走，从来未曾幸福过， 恨太多没结果，光是重提是折磨。 下半生陪着你，怀疑快乐也不多， 被我伤让你痛。 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痛都不要好过。 为何唱着这首歌，会怨恨而分手？问你是否原谅我？ 也注定有一点苦楚，不如自己亲手。 不要这样离开我，恨太多没结果，往事重提是折磨。 下半生陪住你，怀疑快乐也不多，没有心别再拖。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通通不要好过。 为何唱着这首歌，会怨恨而分手？问你是否原谅我？ 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我发现今天要比往常节目互动的人多好多，可能是因为都想挑战一下这个猜歌名吧。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猜歌名就会收到一张图片，这是来自我们其中的一位听友在周末的时候去到山里面拍下来的，所以你也可以看一看，看看他能唤起你心里面对于哪一首歌的记忆呢。包括十一也刚才说了，说上一首歌曲《好心分手》确实能够勾起很多很多心酸但是又珍贵的回忆，要祝福过往，祝福现在，还要祝福未来。咱们的节目好多听友其实不单单局限于北京地区，你包括刚刚最佳羁绊还回复说我在苏州，就是用手机通过网络直播来收听的。然后之前我了解到有四川的，有广东的，还有浙江的，甚至还有国外的跨越时区来听节目，就是希望能够让自己的音乐，让自己的一份想念能够通过电波传送出去。互联网这么发达，送祝福已经不单单局限于微信上向你发一条语音那么简单了，还是需要有一些仪式感，这样的话才会显得更加真挚。继续，我们在12:17要送出的这首歌曲来自 Silence。 他说上个周五妈妈做了心脏的手术，现在呢还在恢复室里面，想点播一首歌，他最爱听的就是当你老了，所以今天想在节目当中点播出来送给依然在恢复的妈妈，希望妈妈能够加油，能够很快的好起来。别忘了妈妈从医院里面出来的时候平安的时候在公众平台上跟我们说一下，这样让我们听到让我们看到也就放心了。在节目当中听到当你老了，来自 Silence 送给妈妈的歌。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眼泪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只有一个人 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风吹过来，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当我老了，我真希望这首歌是唱给你的。 当我老了，我真希望这首歌是唱给你的。赵照从90年代末期来到北京，开始他的北漂之旅。他可以算得上是半个赵雷的师傅吧，那个时候带着赵雷一块去唱歌，一块弹吉他，甚至还要教赵雷来吹口琴。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我们继续再来看看今天我们的互动游戏，猜歌名的时候很多朋友都来发了，其实好多人已经猜对了，还有一些别的答案，比如说醉逍遥的月亮弯弯，比如说芝士说看到这张想起的是蓝蓝的月蓝蓝的天，还有其他的朋友比如快乐人生说啊月亮之上，这个水与火的缠绵猜的是弯弯的月亮，还有半个月亮爬上来，还有刚刚那条留言啊，最佳羁绊，这是我觉得今天的一个最佳回复了。他说看到这样一个弯月牙的形状，立马猜歌名，包青天。如果你也想试一试看看今天这样的一个游戏是哪张图片的话，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回复关键词猜歌名三个字就可以了。同时也欢迎此刻在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送出祝福。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歌是在今天上节目之前的北京老耳，他说要为今天的李欣和张焕点播一首老歌选择，要祝他们新婚快乐。12:24为你送上这样的一顿新婚祝福，同时欢迎各位在稍后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点歌送祝福。 选择了你，你选

这次演唱会，古惑仔、曾志伟、郑伊健、陈小春、钱嘉乐、谢天华、林晓峰也悉数到场，合唱香港经典歌曲《朋友》，勾起了粉丝的不少回忆。为了当天晚上的演出，谭咏麟13号就飞抵台北，还为歌迷修改了歌单，增添了不少经典金曲，如《爱情陷阱》、《半梦半醒之间》、《卡拉永远 OK》等等。香蕉娱乐全球练习生第二期招募全球城市公开选拔活动在上海火爆上演，强东岳、王曼君等空降现场助阵，为今年的选手送上了自己的经验，也希望大家做真实的自己，充分展现出个人独特魅力。据了解呢，这次招募前来参赛的选手可谓是高手如云，许多选手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唱跳功底，更有拥有练习生经历以及为艺人伴舞编舞经历的专业选手，他们都尽力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将自己的才艺和潜力展现给评委和现场观众。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在新的一周的开始，周一欢迎各位，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你依旧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点播歌曲送出祝福。下半时段已经有好几首歌了，所以如果你还希望在今天送出祝福的话，一定要赶紧的在留言上，留言板上给我写下来。同时在下半时段，此刻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就是开场曲嘛，来自我们今天刚刚玩过的这个游戏，猜歌名环节，正确答案。要感谢最好的时光在路上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欢乐的方式，提供了一张图片，回复猜歌名就可以看到，其实他讲的就是这首歌了，陈坤《月半弯》。 真的好浪漫，我带你去看月半弯，有点害羞却很幸福，这种感觉我很喜欢，让我温柔靠近你身边，你也轻轻陷入我臂弯，感觉爱情悄悄来临，纷纷扰扰与我无关。夜色中两人用渴望眼神交换，原来恋爱现场感觉不想象的那样主观。特别的好看，月半弯，我喜欢，有情有义，有你，还有天。那夜真的好浪漫，我带你去看月。有点害羞却很幸福，这种感觉我很喜欢，让我温柔靠近你身边，你也轻轻陷入我臂弯， 感觉爱情悄悄来临，纷纷扰扰与我无关。夜色中两人用渴望眼神交换，原来恋爱现场感觉不想象的那样主观。夜傍晚好浪漫，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夜傍晚我喜欢有情有义有 我相信你也是一个喜欢拍照的人，喜欢把眼前的美景留住。也欢迎你翻翻手机，如果说你也有这样的图片可以发上来的话，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公布一下，用你的图片来邀请大家再参与到节目里的互动，来猜一下是哪一首歌呢？继续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点歌送祝福。 嘿，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继续要来念一下在此刻在平台上来点歌的两口子啊，谢谢说秋天啊真的来了，早晚温差很大，要提醒各位注意增添衣服，随身的一定要带一件外套。今天想要点播林俊杰的《醉赤壁》，确认过眼神遇上了对的人，他所遇上的那个对的人啊，属于我的缠绵也在此刻节目当中点播的歌曲。他想要点播的是另外一首来自曹格《世界上唯一的你》，要送给谢谢，因为他曾经跟我说过他是世界上唯一的限量版。那你很幸运啊，唯一的限量版陪在你身边。12点40分为你送出这样的歌曲《世界上唯一的你》。 是你一眼我就认出来，这是命运最美丽的只要现在相爱，幸福就来。可我来不及参与你的过去，抱歉让你等待。我愿意付出一切交换，我灵魂的另一半。这个世界唯一我拥有的奇迹，对我说的一字一句都是我们的秘密。紧紧拥抱唯一的你，无可救药的坚定，就算世界与我为敌，我也愿意，我什么都愿意。

多少次中秋佳节错过了与亲人团聚相伴，工作上的你披荆斩棘，可是累了也想要回家看看。中秋节快要到了，与其费心挑选礼物，不妨送一首歌给他们。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写下你对家人的中秋祝福，点播一首歌曲。9月24号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中秋特别呈现。 中秋节快要到了，可能你到时候没有办法及时的回去跟家人团聚，可能你已经在家里面陪着家人了，但是希望在这一天能够送出一个不一样的祝福。不管怎样，我都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直接写下你的声音祝福，中秋祝福。你可以发文字，也可以直接按下语音键，录下一个60秒之内的语音发给我。很简单，你只需要告诉我，思萌，我想在中秋这一天9月24号的特别节目当中送给我的家人一段什么话，告诉我他们我很想他们。欢迎你在这里给我留言，在9月24号这一天中秋节的节目当中，我也会为你做一期特别的有声祝福。今天节目到最后要来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丫头很脆弱，她给我的留言是，她说我是一名精神科护士，每天都很忙，周末呢和节假日都不能陪家人一起过，到现在已经3年了没有在家里面过年。今天也想点播一首歌送给一直支持我的家人，感谢他们一路的支持，也要感谢我的婆婆不辞辛苦地帮我带孩子。她没有说具体要点播什么歌曲，但是今天我在节目当中在结尾为她选择了一首追光者，我给她回复，我说你是这个世界上少数追寻生命的光线，也要感谢你的付出和牺牲，因为只要光一直在，那么爱和陪伴也就会一直在。追光者用来送给这位精神科的护士，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明天中午12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这里来点歌送祝福，同时也要邀请你收听接下来永恒的魅力。我是思萌，明天见。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后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眼眼里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阳光经过便拥有，也是曲折。